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我要是您的话，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哪怕是不买看看而已都可以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活动最后一点时间，留给大家赶快来拨打热线了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欢迎指示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老太监告诉程咬金天大秘密，建成元吉要乱攻，刺杀李世民，暗杀瓦岗英雄，你要早做准备。程咬金听了如五雷轰顶，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啊？我叫韩福，入宫后啊都管我叫福字。哦，老人家你跟我走。说着程咬金领着他拐弯抹角来到皇宫旁的一个小屋，一看屋里没人，请韩福坐下，把门关上。哎，老人家我谢谢你呀、啊、哎，说起来呀、啊、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那秦王是好人，好人就该长寿。我知道程爷您是福将，您不应该遭劫，所以我跟您说了。哎，我说韩福啊，这件事你立功了，如果我们把建成元吉置于死地，我们一定养你到老。哎呀，我谢谢你，再好好想想，在御林军里头谁是他们心腹，别着急，一害怕呀、啊、我就都忘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金武将军叫张梦麟，张梦麟到时候要围困兵马司，你们不是没家吗？没府吗？都住在兵马司，把那一围困，半夜三更的，你们在睡梦中，他们就把你们抓住了。那你再想想，什么时候动手呢？哎呀，听说是明天午夜三更啊。你记准了吗？那还能错呀？三更天，刚才给我送的信儿。你再想想，是谁被那二监王收买去了刺杀李世民？听说这个人了不得，高来高去，会飞檐走壁，陆地飞腾法，说是好厉害了。说是是个猴。哎，是不是侯俊吉？对对对对，是叫侯俊吉。好啊，侯俊吉呀、啊，你竟然吃里扒外，胳膊肘朝外远，你等着，我先把你宰了。韩福啊，你跟我说的话你可不许跟外人讲，如果你走漏风声，叫别人把你杀了，我可保护不了你。哎，那你现在把我领走保护起来呗。不行，你走他们就知道了，你还得守在秦王近前，到时候我会关照秦王千岁。哎，好了，我谢谢了。就这样扔下太监，他急急忙忙出宫。到哪？去兵马司找秦琼。来到兵马司府里一看，徐茂公、尉迟敬德、秦琼都在这儿呢。不但他们在这儿，北平府中军和十二家棋牌官都在这，也就是张公瑾、白显道、杜叉等人，他们几个人也是投到了大堂，现在在兵马司候旨。 程咬金慌慌张张来在里边，二哥三哥大事不好。徐茂公说，四弟啊，有什么紧要之事把你急成这样？程咬金说，快快快，给我口水喝，我嗓子要冒烟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咕嘟咕嘟喝了两碗水，就把方才老太监韩福说的话告诉大家。众人听了这话，惊的是瞠目结舌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建成元吉干这种事儿。四弟啊，你说的这些是真的？哎呀，二哥呀，这事儿我敢开玩笑，你快想办法吧。四弟啊，亏你探得如此重要消息，要不俩奸王动手，我们哥几个没有准备可就完了。既然知道，就没什么害怕的，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，叫他们阴谋毒计实现不了。秦琼说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可是火燎眉毛了。三弟啊，你快把主意说出来，我心里有个谱。徐茂公说，二哥，你一点都不用着急，别说是建成元吉呀，比他高明十倍的也不行。俗话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他不是要动刀兵吗？他还差点儿。程四弟，三哥有什么吩咐？他不是派张梦林要包围咱们兵马司杀咱们吗？哎，就把张梦林我交给你了，什么时候他来了，你的斧子就把他脑袋扒了下去。二哥你放心，绝误不了。尉迟兄弟敬德往内站，三哥我干什么呢？据我想，建成元吉他派人杀秦王李世民，这俩小子一定出来，只要他们挨近秦王的住所，你就别客气，一边一个，谁也别叫他们活着，打死再说。嘿，三哥我早就憋着劲儿把这两个小子宰了，你放心，他们谁也活不了。好，来人把侯俊吉给我找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派人出去，时间不大，把侯俊吉找来了。见礼已毕，徐茂公说，兄弟啊，咱们都是贾柳楼的把兄弟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我有句话问问你，建成元吉陷害老兄弟罗成，你心疼不？ 心疼啊。 那你还要帮着建成元吉干坏事，刺杀秦王，如果把秦王杀了，那两个小子当了皇上，咱们还活得了吗？兄弟你好糊涂啊。侯登一听微微一乐，三哥你全知道了。嗨，你不找我，我也找您，你说的对，咱们贾柳楼磕头弟兄情同骨肉，谁能拉得了啊？我能帮那俩人杀秦王，杀咱贾柳楼的弟兄吗？告诉你，他们拉拢我，要我和他们结盟，叫我帮虎吃食，我答应他们，这是将计就计，好探听们的诡计，将来出奸贼保社稷。三哥你听说我要帮着他们杀秦王，兵困兵马司，你生气了吧？无量天尊，没弄清怎么回事，我生什么气呀？只不过叫你来问问实情，我想咱们贾柳楼弟兄也不会干那事儿。刚才我已经记忆过，咱们来个将计就计，把这两个人除掉，不除掉他们俩，朝中不得安宁。你到那天还按原定的去干，把建成元吉诱出来，我们好动手。好了，三哥你不是说到这儿吗？咱们就这么办。哥几个定好了，秦琼、徐茂公、程咬金接着去找李世民，老程就把他听到了消息告诉了李世民。李世民呢，当时不信呢，能吗？不会吧，我这两个哥哥再糊涂再混，也不至于杀我呀。程咬金说什么？千岁，你认为你兄弟哥哥不能做呀？你都忘了吗？在潼关大兵压境，他们竟然不顾社稷安危，守城找妓女，又把智勇双全的罗元帅害死。 你想他什么主意不敢出，什么坏事不敢做呀？再者说了，建成原本是东宫太子，被老皇上给免了，你披山河带他能服气吗？你可别糊涂了，隋炀帝杨广他敢杀兄弑父，你这哥哥兄弟什么事儿办不出来呀？这个徐茂公也说，宁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啊，这才勉强同意。到第二天夜里，尉迟敬德埋伏在秦王府的周围，程咬金领兵埋伏在兵马司旁边。先说敬德手提钢鞭，带着500名军卒埋伏在秦王府旁边。到了三更天，就秦王府的后墙着唰飞进一个人。尉迟敬德明白这准是侯俊吉来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从东面来了一队人马，大约有2000人，为首两个人全身披挂，一个提刀，一个拿枪，骑在马上直奔秦王府。敬德一看，大喊一声：“他给我站住！”提马横住了道路，紧跟着500名军卒列好队伍，高挑灯球火把，亮似幽松，照如白天一样。刷着一闪亮，敬德看清了，对面领头的正是建成元吉。两人一看，吓了一跳：“啊，尉迟敬德，你干什么？难道你要刺王杀驾？”呀呀呸！建成元吉，两个禽兽，今天你们干什么啊？我们巡街。有你什么巡街的？我知道你们是想杀秦王李世民，行了，我先奔你宰了。李建成闻听吓了一跳，心想这事儿，这尉迟敬德怎么知道呢？哎呀不好，他学马想跑，敬德手中钢鞭哗楞楞唰奔着建成顶梁砸来。李建成不含糊，也是马上王子，摆刀接驾相还。尉迟敬德一翻腕子，钢鞭从空中绕了个圈，往上一兜，还烫一个海底捞月，把建成大刀就给磕飞了。右手边一摇打，正砸在建成的顶梁，建成翻身落马。元吉一看不好，抖枪便刺。尉迟敬德闪身，枪走空了。他左手抓住元吉的枪杆，右手边照着元吉的太阳穴，啪的一下子。当时元吉太阳穴砸个窟窿，伸伸胳膊，蹬蹬腿，呲呲牙，咧咧嘴，一赌气，也纳事去了。尉迟敬德把枪给扔到地下，跟建成元吉来的军兵说：“尔等胆敢跟奸王来刺杀秦王，不想活了，给我滚！”他这哇呀一叫唤，这些当兵的纷纷弃了兵刃，各自逃命。再说程咬金领人埋伏在兵马司旁边，专等接杀张梦麟。花果桥楼刚刚打过三更，从远处来了一队人马，为首一人骑着枣红马，提着金杯大刀，正是勇将张梦麟。他吩咐军兵：“来呀，包围兵马司，别让瓦岗反贼跑了呀！”军兵啦啦啦啦啦就冲过来了。程咬金躲在胡同里，见此情景，提战马一摆，八卦开山岳，来到张梦玲的眼前：“站住！姓张的，你干嘛来了？”啊！张梦玲吓一跳：“程咬金，我宰你！”“你也配？”“嗨，小子，除你！”程咬金先下手了，三棱透甲追奔张梦麟的面门点来。张梦麟没和程咬金交过手，这些人不服瓦岗寨的人，就认为这伙人有野性，是反贼。我们是先保大唐的，你们是干嘛的？不服气？不服气不行啊！老程这几斧子，张梦麟哪躲得了啊？程咬金一个劈脑袋就把张梦麟 一劈两半。死尸摔在马下，后边军兵一看，急忙举手纳降。建成元吉阴谋破产，李渊听说此事，连惊带吓，不久便驾崩了。李世民正是面南背北当了皇上，就是贞观天子。李世民当了皇上，有一个人害怕，谁呢？就是尉迟恭。尉迟恭鞭打建成元吉回家之后，跟他两个夫人一说，俩夫人着急了，黑白二世说，夫君呐，你太冒失了，你保李世民忠心耿耿可以，可是你杀了建成元吉，也得罪了李世民，那两个人是李世民的哥哥兄弟啊，他看见你就能想到他的哥哥兄弟死在你手，到那阵儿咱可就完了，我看呢，这官你不能当了。 能吗？ 还能吗？人家是一奶同胞啊，示范从古至今这种事都没有好下场，咱快走吧。越说尉迟恭越害怕。这一天李世民上朝，尉迟恭出班跪倒，万岁，臣有本奏。尉迟爱卿，有何本章？万岁，我自投唐以来，离家已有20余年。先王弘安浩荡，封我为俄国公，为臣深感皇恩。今后忠心赤胆，福保万岁。可是我现在有恋家之念，再加上我那黑白二位夫人从未到我家乡，为此向万岁奏本，请我主恩准敬德前往山西蚂蚁县宝林庄省亲，请万岁恩准。李世民呢，没想那么多。尉迟王兄，你自投唐以来，为我朝立下赫赫战功，理应衣锦还乡，荣归故里，朕准你还乡省亲。不过你是近臣，要早去早回，以免叫朕想念。谢万岁。尉迟敬德心的话，只要我走就不回来了。就这样，敬德回到家里，叫黑白二位夫人准备搬家。三天以后，留管家看守郭公府。现在这些人呢，都有自己府地了，包括罗成的儿子罗通和他母亲祖母也搬到了京都住。尉迟敬德呢，准备不回来了，就带着亲兵卫队离开长安，回山西蚂蚁县宝林庄。秦琼、徐茂公、程咬金等人亲自送出长安，来到十里长亭，早有人备下酒席，众人在席边落座，酒过三巡，程咬金放下酒杯，老黑啊，你这次回山西真是想家吗？敬德嘿嘿一乐，四哥，自从你从山东东阿县搬救镇出来这么些年，难道不想家吗？程咬金乐了，老黑啊，鸟老归巢，人老恋家，谁能不想家乡啊？可是你没什么想的呀，老家没人了，回那个穷地方，你想谁呀？这次你探家省亲是找借口吧？不是恋家，是有别的意思。尉迟敬德这黑脸呢，腾的一下子变紫了。四哥，像我这样人，没心眼儿，想什么说什么，直来直去，我还有什么意思？老黑，你直来直去、忠厚老实，那是过去的事儿。这些年你学滑了，你有什么心思逃不过老成的眼睛？你回乡是为了避祸呀。四哥，你别逗了，英齐二王已除，我有什么祸事啊？老黑，你心呢，就在这个地方。 英齐二奸王已除，你心有余悸呀、啊。怕是当今万岁有朝一日想起来为他弟兄报仇，杀你这个黑头。为此你才在金殿动本，说是想家回山西，对不对？尉迟恭听了这番话，从心里佩服啊。嘿，我怎么想的他都猜着了。四哥，有点的意思。兄弟是有这个想法，既然猜对了，可别跟万岁说呀，说我有欺君之罪呀。程咬金哈哈大笑，大辉呀，我既然猜对了，就得奏明圣上，免得我老程落个贺你串通一气，欺君之罪。这可把敬德吓坏了，急忙站起来对老程一躬到底，四哥，你我弟兄一块这么多年情同手足，您能看着我遭难吗？这也是你两个弟妹的主意，另外他们都有孩子，回家居家团聚去。程咬金见敬德这个模样，乐得前仰后合。兄弟，你四哥是那种人吗？你自己不奏本，我还要到金殿动本呢，保你回家省亲探家，避开皇上眼睛，叫他没法想起英齐二王之事。四哥的心思你明白了吗？ 哦，好。 敬德又和秦琼喝了几杯，这才拱手告别，带着两位夫人奔山西去了。程咬金和秦琼目送尉迟敬德，程咬金点点头啊，咱大老黑艳福不浅呐、啊，你看人家俩夫人黑白二世，不但长得娇美，文韬武略都有一套。嘿，秦琼说，你干嘛呀？你把狗换来了，看人家老婆漂亮，你老婆不好啊？那裴元庆的姐姐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你呀偷着乐去吧。嗨，提我干什么呢？就这样，尉迟敬德回山西不表，程咬金回到城里陪王伴驾，秦琼每日带兵操演人马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晃三年过去了，朝中没什么大事。这一天，边关报马送来折本，说后汉王苏烈、苏定方、范进已经把大唐朝白梁关夺过去了。李世民看罢折本，忙把众将召集在一起议事。大家一听啊，气得咬牙切齿，这苏烈字定方，当初保的夏明王窦建德，当初进犯潼关的时候射死了潼关大帅罗成，后来听说秦琼带得胜之兵援救潼关，他才慌了神，撤了围困潼关兵马，逃往北地。大家想起罗成，就想起苏烈、苏定方，能不恨吗？殿头官念完折本，程咬金出班跪倒，万岁，这苏烈可恶之极，旧仇未报，新仇又来，自您登基以来，可以说反王们纷纷归顺，四海升平，苏烈、苏定方不但不归顺我朝，反而出兵犯境，夺城吞土，这是胆大包天，请万岁速速出兵收回实地，捉拿苏烈。李世民点点头，程王兄平身，朕召尔等前来正是为了此事。程咬金归班，军师徐茂公说，万岁，我四弟说的极是，苏烈、苏定方不除，终是我大唐心腹之患，请万岁定夺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